妙法莲花经提婆达多品第十二。以是佛告诸菩萨及天人四众，吾于过去无量劫中求法花经，无有懈倦，于多劫中常作国王，发愿求于无上菩提，心不退转，为欲满足六波罗蜜，勤行布施，心无吝啬，象马七珍各成妻子奴婢仆从头目水脑身肉手足不惜躯命，时世人民寿命无量，位于法故捐舍各位，委正太子击鼓宣令，四方求法，谁能为我说大圣者，吾当终身供给酒肆。时有仙人来白王言，我有大圣名妙法莲花经，若不为我，当为宣说。王闻仙言，欢喜踊跃，即随仙人供给所需，采果给水，拾身切食，乃至以身而为藏座，身心无倦。于是奉事经于千岁，为于法故精勤给事，令无所乏。以是世尊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，我念过去劫为求大法故，虽作世国王，不贪五欲乐，随中告四方，谁有大法者，若为我解说，身当为奴仆，时有阿斯仙来白于大王，我有微妙法，世间所稀有，若能修行者，吾当为汝说。是王闻仙言，心生大喜悦，即便随仙人供给于所需，采身及果螺，随时恭敬汝，情全妙法故，身心无懈倦，普为诸众生勤求于大法，亦不为己身及以五欲乐，故为大国王，勤求获此法，遂至得成佛。今故为汝说。佛告诸比丘，以是王者则我身时，是仙人者今提婆达多时，由提婆达多善知识故，令我具足六波罗蜜，慈悲喜舍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紫磨金色十力四无所谓四摄法十八不共神通道力成等正觉，广度众生，皆因提婆达多善知识故，告诸四众，提婆达多却后过无量劫，当得成佛，号曰天王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世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世尊，世界名天道，是天王佛，住世二十中劫，广为众生说于妙法，恒河沙众生得阿罗汉果，无量众生发愿国心，恒河沙众生发无上道心，得无生忍，志不退转。是天王佛波涅盘后，正法住世二十中劫，全身舍利，起七宝塔，高六十由旬，众广四十由旬，诸天人民悉以杂花、末香、烧香、桃香、衣服、璎珞、藏幡、宝盖、伎乐、歌颂、礼拜、供养七宝庙塔，无量众生得阿罗汉果，无量众生 悟辟之佛，不可思议众生发菩提心，自不退转。佛告诸比丘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妙法花经提婆达多品，静心信敬，不生疑惑者，不堕地狱、饿鬼、畜生，生十方佛前，所生之处常闻此经。若生人天中，受圣妙乐，若在佛前，莲花化生，于是下方多宝世尊所从菩萨，名曰智积百多宝佛，当还本土。释迦牟尼佛告智积曰：善男子，且待虽如此有菩萨名文殊师利，可与相见，论说妙法，可还本土。以是文殊师利坐千叶莲花，大如车轮，俱来菩萨亦坐宝莲花，从于大海，梭羯罗龙宫自然涌出，住虚空中，毅灵鹫山，从莲花下至于佛所，头面敬礼，二世尊足，修敬已毕，往智积所，共相慰问，却坐一面。智积菩萨问文殊师利：人往龙宫所化众生，其数几何？文殊师利言：其数无量，不可称计，非口所宣，非心所测，且待虽如，自当正知。所言未竟，无数菩萨坐宝莲花，从海涌出，毅灵鹫山，住虚空中。此诸菩萨皆是文殊师利之所化度，具菩萨行，皆共论说六波罗蜜。本声闻人在虚空中说声闻行，今皆修行大乘空义。文殊师利为智积曰：于海教化，其事如是。以是智积菩萨以偈赞曰：大智得勇见，化度无量众。今此诸大会，及我皆已见，演唱实相义，开展一乘法，讲道诸众生，令速成菩提。文殊师利言：我于海中为常宣说妙法花经。智积问文殊师利言：此经甚深微妙，诸经中宝世所稀有，颇有众生勤加精进，修行此经速得佛否？文殊师利言：有梭羯罗龙王女，年始八岁，智慧利根，善知众生诸根行业，得陀罗尼，诸佛所说甚深秘藏，悉能受持，深入禅定，了达诸法，于刹罗境发菩提心，得不退转，辩才无碍，慈念众生犹如赤子，功德具足，心念口演，微妙广大，慈悲人样，智意和雅，能至菩提。智积菩萨言：我见释迦如来于无量劫难行苦行，积功累德，求菩提道，未曾止息，观三千大千世界，乃至无有如戒指许，非是菩萨舍身命处为众生故，然后乃得成菩提道。不信此女于虽如境变成正觉，言论未压，是龙王女忽现于前，头面礼敬，却住一面以偈赞曰：心达聚福相，遍照于十方，微妙正法身，具相三十二，以八十种好， 用庄严法身，天人所戴仰，龙神含恭敬，一切众生类无不忠奉者，又闻成菩提，为佛当正知，我展大乘教，度脱苦众生。是舍利弗与龙女言：汝为不久得无上道，世事难信，所以者何？女身垢秽，非是法器，云何能得无上菩提？佛道圆旷，经无量劫，勤苦即行，具修诸道，然后乃成。又女人身，又有五障，一者不得作梵天王，二者帝释，三者魔王，四者转轮圣王，五者佛身。云何女身速得成佛？已是龙女有一宝珠，价值三千大千世界，持以上佛，佛即受之。龙女为智即菩萨。尊者舍利弗言：我献宝珠，世尊纳受，是是疾否？答言：甚疾。女言：以汝神力观我成佛，复速于此。当时众会皆见龙女忽然之间变成男子，具菩萨行，即往南方无垢世界，坐宝莲花，成等正觉，三十以上八十种好，普为十方一切众生演说妙法。以时娑婆世界菩萨声闻，天龙八部，人与非人，皆遥见彼龙女成佛，普为时会人天说法，心大欢喜，悉遥敬礼无量众生，闻法解悟，得不退转。无量众生得受道记，无垢世界六反震动，娑婆世界三千众生住不退地，三千众生发菩提心而得受记。智即菩萨及舍利弗一切众会默然信受。